咁早就唔好食糖啦。早晨，早晨啊！时间嚟到早上嘅5:12啊，听过咧有陈秀文嘅呢一首《甜蜜如软糖》，正式开始今朝早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为你主持清晨爽利咧，有钱佩佩嘅，当然你应该系听紧香港电台第一台或者第五台啦。好，提提你啦，今日嘅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嘅12月23号星期四嘅早上啊，农历咧嚟到11月嘅20啦，室外气温19度，相对湿度86%啊。就嚟临近呢一个嘅假期咧，个人心情都兴奋啲，因为咧好几日嘅假期啊，由25号放到27号。所以今朝早揀嚟好多快歌啊！ 从前如不羁的风，不爱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雷，长夜抱忧难。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夜抱拥，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连我讲不出再见。生根，我说我最害怕细问，若为我痴心，便定会伤心。我永是个暂时情人，曾扬言不羁的心，只爱找开心。快慰过了便再独行，浪漫过一生，尽力笑得真，掩饰空虚的心。你偏看透内心苦恼，你以爱将心中空隙修补，只这片风愿做你的俘虏。停住这风雷，长夜抱拥，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雷，长夜抱拥，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真爱你的真爱，令我讲不出再见。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抱拥，如今这个浪人，只想一生躺于你身边。停住这风 baby， 长夜抱拥，想一生躺于你呼吸侧边。停住这风雷，长夜抱拥，停住这风雷，长夜抱拥，停住这风。 哥哥张国荣嘅不记的风啊，好咁啊，究竟系冇风咧啊？今日咧天气都相当唔错嘅，咁啊讲下俾大家知啦。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系咁嘅，大致多云啦，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2度，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紧要啦。咁究竟圣诞节系点咧？大致多云啊，圣诞日北风系会增强啊，下周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嘅。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87%。咁据说咧就话今个礼拜日嘅晏啲咧就会开始急 降啦。咁即系话圣诞节都仲系和暖嘅。啊，唔知道记唔记得咧？有一段时间啊，边年咧已经唔记得啦。圣诞节系着短袖出街。嗯，当然气氛啊，梗系冇咁好啦，因为你圣诞节梗系觉得层层叠咁样，即系有种温暖嘅感觉咧，咁就会好啲啊嘛。咁但系咧，我又觉得又 OK 喎，点解咧？因为我怕冻啊嘛。咁如果圣诞节好冻嘅话咧，咁咪好容易病啦。咁病咧，咁就即系个人都会冇咁开心啦。咁同埋咧，即系如果你真系出去玩又好，同朋友欢聚都好咧，着到一抽二楞咁样咧，又好似好烦咁样。唉，不算啦。人总系冇满足嘅。今日咧，简系好多歌都有啲嘈啊。不过喺大节当前嘅人相当兴奋啊。 始终不知道应怎么去做好，刹那间这段情来到实太早。始终不知道到最后得到什么，有没有可能预告， 呢段时间咧，香港人咧都应该好饿咗好耐出街啊！ 咁尤其是咧，可能平时呢啲节日咧，有啲人已经系飞咗出外地啊嘛，系嘛？咁近呢两年都冇机会飞咧，其实咧个人咧都心痒痒。咁你睇下，即系前两日唔使钱搭车咧，哇！成条街咧啲人头涌涌咁样，咁啊就证明大家咧都好渴望咧，就系即系外出行下啦。不过都系嗰句啦，即系始终而家都系疫情当中啦。你话？好似即係做得好好，都堵截到一啲即係外來嚟嘅一啲嘅病毒。咁但係即係有時即係可能堵截唔到嘅時候，佢流出呢一個嘅街嘅時候咧，大家都會有啲擔心。咁所以咧，其實保護好自己都好重要，尤其是咧，當你喺人多嘅地方，或者你要除低口罩去食嘢啊，或者飲嘢嘅時候咧，真係要特別留意。咁有啲嘢更加特別留意啦，我哋覺得聖誕節咧就係愛情萌生嘅時間嚟噶嘛，係嘛？以前咧即係我哋做媽咪嘅就好擔心聖誕節咧就啲女女就會出事噶啦，係嘛？咁但係咧即係無論係點樣都好啦，即係最緊要咧就係即係有一個親密嘅一個嘅溝通啦，無論係屋企人又好，或者係伴侶情人都好。愛情捱冬，我哋有林憶蓮嘅歌聲。有时爱咧唔一定系情侣嘅，爸爸妈妈对仔女嘅爱都可以爱到发烧噶。事实上呢一种发烧咧系更加严重啊，我可以好肯定，因为我都系妈妈啊嘛。你问所有妈妈都系咁话噶啦。 为何你那纤腰小得像辣椒？够热令到我身心也发焦，摇摇摆摆驱使我爱到发烧。谁人眼似飞镖，轻轻射目标，你眼望着我眼，亦使我中标，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为何看你一秒暖火变窒烧，冰水泻亦不息，体温要爆飙，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头晕去看医生，医生也发烧，笑笑望着我说不需要退烧，人狂乱中应该要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就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无从抵挡，只可以爱到发烧。 爱到发烧就 热爆了，像似被烧爱到发烧，又快热爆了，热烫得紧要。 人狂恋中应该要爱到发烧。 我哋一齐跳下出出叉啦！转头翻嚟有五点半钟新闻简报啊！呢、这个时候我哋有叶倩文，我哋齐齐换上对靓靓鞋跳舞啊！ 叉叉叉 ，OK。 清晨五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美国总统拜登再次接受新冠病毒检测，白宫表示结果呈阴性。拜登早前获告知，一名确诊的白宫幕僚上星期曾经同他乘搭空军一号专机，两个人曾经接触约30分钟。拜登在接触这名幕僚3日之后，曾经接受核酸检测，结果是阴性。当地星期三再次检测。另外，疾控中心主任亚伦斯基接受电视访问时表示，民众没有必要对 Omicron 变种病毒感到恐慌。他强调同一年前不同，美国现在有疫苗和加强剂，针对新冠疫情有科学的预防和干预措施，例如在室内戴口罩。他认为美国现在已经可以减慢 Omicron 的传播速度。法国星期三新增84272宗新冠病毒确诊个案，是今年以来单日第二高。卫生部长韦朗早前表示，相信到本月底，每日新增病例将会超过10万宗。政府发言人已经排除在圣诞节前采取更多防控措施，表示将会在27号重新评估疫情状况。法国星期三开始为5至11岁儿童接种新冠疫苗。警方在大屿山拘捕一名29岁非华裔男子，他涉嫌袭击消防员、袭警和纵火。昨日傍晚6点几，上长沙泳滩附近有树林有杂物着火，消防将火救熄。疑犯用铲袭击一名消防员并逃走，警员其后在同一个树林发现疑犯，他情绪激动，舞动手中火把，并向一名男警员投掷硬物，警员发出口头警告无效，以胡椒喷雾制服疑犯。消防员手和背痛，疑犯亦都报称不适，两个人被送往北大屿山医院治理。

西壁的沙滩里，金啡色的肌肤里，闪溺似天的汗水。我却觉冷又寒酥，起双肩苦笑着，北风仿佛身边四吹。只因心中温暖，都跟他消失去，今天只得一串泪水。说爱我百万年的他，今爱着谁？我虽不怪他带走佣人，却一生怪他自带走痴痴的心，剩低眼泪。狂呼我空虚，空虚恨极为他心碎，明知结局 就谂起一啲夏天嘅嘢啦，因为咧冻咧我就会好怕，咁啊谂起一啲夏天嘅嘢，唔知系咪会好啲咧？当然啦，你话而家听呢一首歌，其实都冇乜所谓嘅，因为可能你而家喺互联网上边喺外地，即系可能喺澳洲听紧咧，可能就有呢种感觉啦，系嘛？夏日寒风，我哋有谭咏麟嘅歌声，将时间带到嚟早上嘅5:41，再次提提你听紧嘅咧，有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今朝早有千陪陪陪伴你啊！我明明系唔系播呢一首噶噃，咁点解会系变咗呢一首嘅呢？哦，唔紧要，因为咧我哋系可以变嘅，变咧就系变得更加好，咁啊变得更加变。我哋听个宣传声带翻嚟之后，就由我要播嗰首歌啦。 香港电台第五台戏曲天地呈现。戏月大格斗，欢迎你！ 成功登记入场券的你，记得带埋张飞在12月23号星期四下午2点半在铜锣湾维园公展会入场。 我没入场券，但我又好想睇啊。 其实没入场券的你都可以围观，记得保持社交距离，注意卫生就得㗎啦。 到时一起为戏曲节目主持组成的龙队凤队打气啦。 冇错啦，咁咧就我哋呢啲出现咗少少意外，不过唔紧要嘅，因为咧做 live 咧就有呢个好处，就系可以随时变更。要呢只，冇错，其实就系要拣呢一只。呢个劲舞 Dancing Queen 终于肯出场啦，搞到我手忙脚乱添。麦基文，劲舞 Dancing Queen。 为何滞留在家中，呆看老土薄叶片，夜已挂了上窗帘，快把 TV 关了电。You belong to the disco scene, you are dancing queen, 愿你快快跳出街里面，情舞将里面任变辉白雪仙。 怕都怕没有空虚，连同潇洒的语句，高级的兴趣，恰好的应对，他未有一对，长期东奔兼西跑，就像从未累，孩童一般贪心多心，一夜寻玩具，寻乐趣。面带偷心的冷笑，风魔都笑了，放心将上吊，手段却高超，长期追踪新鲜感，绝未弹够调。然而当一得手，他即立换随便调，无理了。爸爸公子，情人多多多，然而开不开心，他都不是太清楚。 我哋有张学友呢位嘅花花公子啊，咁啊讲下最新嘅天气预测先。天文台咧5:45发出嘅最新天气预报啊，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咧约为22度啊，吹和缓东至到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咧，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系会增强，下周初天气系会显著转冷，有几阵雨嘅，气温系会下降至10度左右，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84%啊！谂起得翻10度点算？嗱嗱声，嗱嗱声，你真系未攞寒啲御寒衣物啊，御寒被铺，快啲快啲啊！10度真系唔系讲笑啊！ 震动耀我像，乘着白金星动机， 分裂。 仲记唔记得佢啊？佢系 Miss Chan Chan 嘅呢一首嘅《白金升降机》，哇，真系好犀利嘅一个快歌啊！咁啊，讲紧咧，即系当年咧，其实有好多嘅歌手朋友咧，即系无论你唱快歌又得，唱慢歌又得，都系即系喺个舞台上边咧，个变化都系好靓嘅，即系你会觉得佢系一种天王巨星咁嘅感觉嘅。咁但系近年咧，又好似咧就即系唱慢歌嘅歌手就真系好多啦。咁啊，或者即系出现一啲嘅组合啦，即系一大堆人咧，大堆男仔啊，或者大堆女仔啊咁样。咁究竟你鍾意边一种嘅歌曲多啲呢？其实呢阿贝贝就即係有时听得多慢歌呢都想听下快歌嘅。虽然呢而家系朝早，相信而家五点几呢出面嘅天都应该系微光嘅。咁会可能你觉得哇半夜三更播啲咁嘈嘅歌。咁但係呢因为我都讲啦，大致当前啦，咁有时呢就心情嘅未免又会兴奋咗啲嘅。咁即系就算你话你冇呢个宗教信仰都好啦，咁啊喺呢一个嘅圣诞佳节咧，你都觉得啊，即系都可以出去感受一下啲嘅圣诞气氛。当然啦，呢一两年嘅圣诞气氛咧，其实都系比往年系差咗啲啲嘅。虽然即系出边都有好多圣诞灯饰，都好似冇乜意欲咁样去行。不过我见到今年一啲嘅预告咧，今年有啲圣诞嘅装饰咧，其实都好靓嘅。咁喺沿海嘅一啲嘅地方咧，都即系装咗好多圣诞嘅一啲嘅装饰。咁大家可以去影下相留下念啦。同埋咧，我见到即系尖东一带啦，即系正常地我哋都会讲灯饰喺边度睇咧，就系尖东嗰一带都有好靓嘅啲灯饰。咁都可以带啲小朋友咧出去行下，或者自己同三五知己啊朋友去影下灯饰。真系饿咗好耐啦嘛，系咪？咁但系都系嗰句啦，即系要好好保持社交距离，记得勤洗手、戴口罩。或者如果你谂住圣诞节去参加舞会嘅话咧，其实跳舞要戴住口罩又真系好难嘅，但系唔戴咧又好危险，咁所以都系戴好啲。咁睇下跳咩舞啦，忘情森巴舞系咪都需要戴咧？咁梗系啦，其实跳咩舞都要戴，我讲紧嘅系口罩。

时间嚟到早上嘅六点零八分，欢迎你继续收听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联合广播嘅清晨爽利啊！今朝早有钱佩佩陪伴你嘅，一阵间咧就会有呢个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咧就会同大家讲下呢个湿疹嘅。上个礼拜已经讲紧噶啦，今个礼拜继续讲啊，因为实在太多人咧有呢个湿疹嘅困扰啊，尤其是转天气系咪嗱，跟住咧又会即系再度冻啦，系咪？咁系咪又会就？再转一次天气咧，咁啊，十九度又有时又干，有时候湿，真系好令啲湿疹病患者好困扰嘅。今日咧集中会讲下点样去医治嘅。咁啊，如果你都有呢个烦恼，或者你屋企身边有人系有呢个烦恼咧，记住留意收听一阵间嘅健健康康在清晨啦。再次提提你，今日日子咧就嚟到2021年12月23号星期四嘅早上，农历咧就系、是。11月20日噶啦，室外温19度，相对湿度83%啊！咁当然啦，我哋听多首歌翻嚟之后咧，就会有得请黎医生出嚟同大家讲解一下湿疹啦。呢、這个时候咧，我哋有陈慧娴嘅出现啊！虽然咧，佳节当前，大家都唔好咁反叛，早啲翻屋企啊！唔好咁反叛啊！其实最爱你嗰、那个。一定是你的爸爸妈妈和你的家人。听首歌回来，我们进入健健康康再清晨。 师长很关心的说，不温书怎会做人？爸爸很紧张的说，不准穿短裤热裙。妈妈天天奋斗，说少女要留心。男孩如凝望你入神，万别让他接近。歌曲中诗般恋爱，篇篇很优美动人。枕边的千心小说，本本都使我入神。不清楚恋爱时，我却有好奇心。然而常常中歌犯人，样样被豁限真难忍。每次我说我不满，专长即刻陪住官，次次判我不对，太子冒牌犯官，快要踢爆汽水罐。因抑郁塞满血管，成年人常令我烦闷。苦闷心极闷，到处有太多审判，反叛想换换，但被限制怎去换？苦闷心极闷，永要我早归家去，反叛想换换，实在我喜爱夜半。 之计在于晨，健康生活由朝早开始，健健康康在清晨。 又到咗星期四啊，健健康康在清晨，喺佩佩身边咧，请嚟咗皮肤科专科黎奕乔医生嘅。黎医生早晨， 系各位早晨。 黎医生啊，上个礼拜咧同大家讲咗呢个湿疹咧，咁啊好多唔同嘅资讯啦，咁啊讲咗咁多啦，咁究竟点医咧？嗱，我哋成日都讲啦，医湿疹啊，梗系开类固醇啦，系嘛？一听到类固醇三个字咧。大家就好驚啦，因為話類固醇好多呢個後遺症啊、side effect 乜鬼都有，究竟查好定唔查好啊？黎醫生， 明白嘅，咁啊，好多人對類固醇啦、啊、都有 抗拒， 或者好多 疑問啦、 啊，疑問啦、啊，咁講啦嚇。OK， 類固醇本身咧都係一隻第一線。 嘅攞嚟治療濕疹消炎嘅藥嚟嘅。因為首先濕疹係皮膚嘅發炎，咁咧我哋要落翻一啲消炎嘅藥。類固醇本身外用搽，基本上咧就都普遍嚟講都安全嘅。不過都要你睇下搽幾強度嘅類固醇啦，搽邊個位置啦，因為皮膚由頭到到腳。其实呢每一道的皮肤的厚薄啊都不同的薄。还有每一个位置的湿疹的严重程度可能都有分别。那变了我们用类固醇药膏呢由头去脚可能都有不同的差别了。例如擦面部。 咁梗系擦少啲类固醇啦，系嘛？ 同埋咧，用啲比较弱啲嘅类固醇啦。咁就，但系譬如去到背脊、四肢，可能咧，我哋可以用啲比较强少少嘅类固醇、都得。咁呢个第一点啦。第二点就系、其实类固醇药膏咧都有膏状，即系我哋叫 cream 啦，白色嘅药膏，同埋啲油质之分嘅。咁咧变咗有时有类固醇嘅质地唔同咧。对佢嘅强弱程度咧，其实都有分别嘅。 嗱，老老实实啦，平时去睇皮肤科医生都系开一啱嘅药膏俾你嘅啫嘛，系嘛？ 冇错， 有油性成分嘅咩？ 有噶，有啲咧系 ointment， 即系啲咧好似凡士林油质少少嘅类固醇。咁咧，有啲类固醇药膏咧，如果系粉质，即系白色药膏啦，同埋油质油粒粒，好似凡士林咁咧，其实。虽然是同一只药膏，它的强度可以差了一倍的。所以我意思就是其实呢都自己不可以立乱买药膏来查了。真的要去看医生就开一些适合那个部位查的类固醇药膏亦都要适合那个湿疹严重程度而开那个强度的类固醇药膏了。 我记得呢就曾经都有医生呢就是视乎你的强弱程度啦，然之后可能一路每一次复诊咧就系减弱咁样嘅，即系意思可能系一比一开始，跟住二比一啊、三比一啊、五比一啊、十比一啊咁样，即系可能减一路减弱落去，系唔系咁样就可以帮助到个病人，令到佢可以循序渐进咁样减退呢个湿疹咧？ 好多时咧，因为湿疹系一样好漫长嘅病，咁坦白讲，如果一个湿疹已经跟咗个病人，例如半年或者一年有多啦，咁讲真的又点可能搽几日药膏搞得掂啊？咁变咗我哋好似佩佩头先讲啦，有时嘅做法就系我哋开头可能要用啲比较重少少嘅类固醇药膏，跟住咧我哋就将嗰个类固醇嘅强度慢慢减，可以慢慢减低减低啲，唔使用咁强嘅类固醇啦。又或者咧，其实有时我哋会用啲甚至乎冇类固醇嘅消炎湿疹药膏去代替咗啲类固醇添噶。 嗱，我有听讲过咧，话即系搽类固醇咧就要全身，就算冇烂嘅地方都要搽嘅。有啲医生咧就话，喂，净系搽你烂嘅地方，咁究竟边样先啱啊？ 如果系一啲好顽固、好漫长、慢性嘅湿疹嘅病人咧，其实咧好多时你用肉眼睇到佢有发炎红嘅位置，当然嗰啲梗系要搽啦。不过个理论就系、是，有时有啲位置咧，你睇唔到，佢唔系话红咗肿咗，唔代表里边冇发炎噶噃。第二样就系、是，好啦，我当嗰个皮肤红嘅肿嘅，你搽咗五日类固醇药膏啦，佢唔痕啦，佢消肿啦，但系亦都唔代表里边嘅发炎系清得晒嘅，咁所以咧，有时我哋会建议，哦，好似佩佩话，可能搽药膏要搽耐啲啦，又或者搽大范围啲，我通常做法咧就会去用一啲冇类固醇嘅消炎药膏嘅。咁当然，如果个病人系发得好紧要，全身红晒、肿晒、痕到不得了啊，可能冇办法啦， 揿住先啦。 冇错，我哋都要用咗类固醇，一开始好似救火咁揿熄佢先。咁但系佢当佢好翻啲啦，我哋又未清到个炎症嘅时候咧，其实你可以转一啲冇类固醇嘅消炎药膏。繼續用耐少少嘅時間，咁樣咧又安全啲之餘咧，亦都可以將個病情撳到曬落嚟啦。 嗱，咁啊，除咗你講外用嘅類固醇啦，有冇啲病人真係嚴重到咧要 口服的类固醇才控制到它的湿疹呢？ 很多病人来看我们呢，其实都成身可能呢多过 50% 的皮肤都受到湿疹的困扰的了。咁如果真係大爆發嘅時候呢，有時我哋都要逼住係落一啲口服嘅類固醇藥丸。不過真係要喺呢度講得好清楚，如果真係要食類固醇藥丸嘅時候呢，真係一個短期就夠㗎啦。好多時如果不斷食口服類固醇，甚至乎啦，我哋知道有多時有啲病去家庭醫生或者普通科醫生打一支類固醇針就舒服曬啦。如果不停用一啲 systemic， 即係嘅意思，全身食落肚或者打針嘅類固醇咧，有機會咧都會有好多後遺症走出嚟。 例如咧， 例如影響身體好多嘢啦，糖尿啊、血壓啊、青光眼啊、白內障啊、骨髒啊，數都數唔曬嚇。所以咧，其實如果在一啲好嚴重濕疹嘅病人咧，我哋好多時一啲長期嘅治療，我哋會用一啲冇類固醇嘅免疫系統藥物嘅。 我聽過你講呢個藥物咧，就大家都話係醫治呢一個癌症嘅藥物，係咪就係嗰啲藥物咧？ 嗱，舊式嗰啲藥物咧就撳住免疫系統，係嘅，好多時都係話抗癌藥都有啲咁嘅撳免疫系統嘅藥。不過其實咧呢幾年咧已經喺香港係有一啲新的藥，是一些生物製劑來的。其實這些呢是按住局部一個免疫系統的一個點，那些研究發現呢，原來就是按住免疫系統這個點這個位置呢，就已經可以幫到濕疹不再發了。這些這樣的新藥呢，其實對濕疹的幫助都挺大，都我的病人都有挺明顯的改善的。 剛才呢黎醫生一直都說，就是說類固醇呢就最好就都是外用啦，同埋呢最緊要呢都是有醫生指導下嚟用啦。 冇錯， 係咪？咁除咗你剛才講話用類固醇藥，我亦都聽到話有啲係唔係類固醇藥，咁究竟嗰啲係咩嚟嘅呢？ 嗰啲呢叫做局部免疫力調節劑，是一些藥膏來的，是一些非類固醇的消炎消濕疹的藥膏，其實呢都用了很多年的了，它陸陸續續都有好幾隻的，現在越來越多都推出一些新的沒有類固醇的藥膏，這些藥膏呢都是可以壓制到抑制到皮膚的發炎。不過如果是那個皮膚的炎症很厲害，啲濕疹爆到好勁嘅時候咧，如果你用啲冇類固醇嘅藥膏咧，咁始終佢嘅力度咧就冇類固醇咁大，咁可能我哋都要依賴咗類固醇開頭撳一撳先，跟住我哋就可以轉呢啲冇類固醇嘅藥膏啦。 我又聽講過咧，話哇，如果你用咗類固醇咧，就會越用越強嘅喎，你唔用咧就哇，完全就砰砰聲咁樣翻發嘅，係咪真係會咁噶？ 其實我哋都有時不時會睇到呢樣嘢嘅，就叫做一啲類固醇上癮嘅例子。通常發生咧就係、是、那個病人自己去買啲藥膏，止痕藥膏啊，搽面嘅。咁通常亦都佢搽咗好耐嘅時間，例如好多個月頭啊。我記得我最犀利個病人可以搽咗成一年，斷斷續續搽上塊面。佢自己買一支所謂坊間嘅止痕濕疹藥膏。佢俾我一睇，哇！裏面其實是一隻好強嘅類固醇成分，咁就弊啦。每一次佢停嗰隻類固醇藥膏之後咧，就會反彈，就會啲疹越嚟越出得勁，咁變咗呢啲例子咧就比較難去處理嘅。所以咧，我都係去翻頭先講啦，要睇醫生啦。如果真係用類固醇咧，要揀一隻適合嘅類固醇，因應嚴重程度同埋邊個部位去查。咁先得嘅， 阿黎醫生，我都知道，但系睇皮膚科好貴嘅，梗係諗住去坊間啲護理產品店嚟買，平啲啊嘛。咁係咪即係話，坊間有啲如果藥性成分唔高嘅都可以買嚟查，定係都係冇啦？你睇咗醫生先，咁徵詢咗醫生意見先去做咧？ 其實坊間咧有好多啲止痕藥膏咧，咁佢有啲咧係潤膚啦，咁當然有啲咧係純止痕嘅成分，佢冇類固醇啊。咁亦都咧，我知道可以買到一啲咧係最低份量 最弱嘅类固醇其实系可以买到嘅。咁、当然病人可以尝试去试下用一啲润肤啊、一啲止痕成分嘅药膏，睇下帮唔帮到先。咁但系真系如果都系揿唔到啊，或者真系发作好紧要咧，其实冇办法，真系要寻求专家嘅意见啦。 嗯，其实咧你买埋一大堆呢一啲嘅坊间嘅药品咧，其实同睇一次呢一个皮肤科差唔多价钱嘅啫。系啦，咁另外咧就讲紧湿疹咧，好多时候我哋都有啲民间嘅偏方，即系话用金银花啊，或者用呢个盐西水嚟洗下，甚至乎咧近排仲话用呢一个漂白水都得。咁究竟呢啲偏方真系得唔得嘅咧？会唔会帮唔帮到手噶？ 明白。金银花啊，咩蛋黄油啊，嗰啲咧，我谂证据就冇乜啦。咁咧，你话漂白水， 嗯 ，OK， 其实咧，漂白水攞嚟医治湿疹咧，其实唔系新奇嘅嘢嚟噶，亦都有文献去记载。不过，各位听清楚吓，唔系话去超级市场买啲漂白水淋落个身度啊， 哇， 绝对唔系吓，因为咧呢一个治疗咧叫做 bleach bath。即是用漂白水 bleach 啦 ,bath 是一个浸浴来的。其实呢是将一些漂白水开到非常非常之低浓度而去抹落个皮肤或者去做一个浸浴的。 即是绝对不是1:99。 绝对不是绝对不是是一个非常之稀的稀释的浓度。 即是可能一个泳池是落一樽的。 可以这样讲啦。 落一盖的。 没错啦。真的绝对不是说淋啲漂白水上身绝对不要搞错这样只会伤到皮肤的。这个做法呢其实都可以抑制啲发炎，同埋如果系个皮肤上面有啲细菌存在嘅话呢，亦都可以杀死嗰啲细菌，例如金黄葡萄球菌，咁有机会对个病情系有帮助嘅。 咁系咪可以揾医生问下个比例？ 当然啦，一定真系适唔适合用啦。第二样嘢系点样教啦？真系要揾医生，就真系自己唔好胡乱试下。 或者你如果你屋企洗开厕所嘅，咁你唔觉意掂到嘅，咁就另计啦，系嘛？我讲笑啫。好啦，咁讲紧咧，即系坊间咁多呢啲止痕药啦，咁多呢啲润肤膏啦，咁最终都系要揾医生。我知道咧，有啲湿疹病患者好严重啦，咁佢哋有一个嘅治疗方法。就叫湿包，咁究竟又系咩嚟嘅咧？ 湿包咧，或者我哋叫湿果治疗，基本上咧就系包住个皮肤有湿疹嘅患处。咁湿果嘅目的咧，其实就系第一，令到搽咗药膏、搽咗润肤膏，嗰啲药膏、润肤膏咧可以渗透落去皮肤湿疹嘅患处好啲。第二咧，因为你包咗嗰个位置啊嘛。咁變咗所有嘅水分啊、滋潤啊、嗰啲潤膚啊，亦都可以 trap 住，可以一路係封住咗嗰啲水分，會一路會保濕，亦都做得好啲。仲有，因為你包住咗個患處，變咗咧自己亦都拗唔到，唔可以話拗爛嗰啲皮膚啦。咁有呢三個好嘅用處嘅。嗱，濕果咧都比較係要費啲時間或者要练习几次先做得到的。通常呢我们就会建议啲小朋友可以去做，即是爸爸妈妈家长呢可以帮助一啲小朋友湿疹嘅患者去做嘅。咁就其实好多时喺网上啊，其实好多教学啲片啊，其实都有讲嘅。简单啲嚟讲呢就係用一浸湿一浸干。咁我哋首先咧就帮个患者嘅皮肤搽晒润肤、搽晒药膏先啦，跟住咧我哋就会用一浸湿，咁系一浸咩湿咧？可以用一个棉筒，又或者有啲长底衫啊、长袖衫啊、长底裤啊嗰啲位置咧，可以剪咗嗰个裤管或者衫管出嚟，就开一盆润肤膏水浸湿佢，套落个手手脚脚嘅患处，跟住再喺上边咧用啲绷带包一浸干。一浸湿一浸干，咁样嚟做湿敷嘅。 不过咧呢啲如果咁复杂嘅嘢，都系征询呢个皮肤科医生咧，自然会可以学得清清楚楚啦。好啦，咁今日咧唔该晒咧，就系黎医生咧同我哋讲解咗咁多关于治疗湿疹嘅方法啦。希望咧听完之后，你又会增进多啲知识，或者咧你如果真系都有湿疹嘅困扰，记得马上去揾皮肤科医生啦。好，唔该晒黎医生，拜拜。 拜拜。 咗咗黎奕桥医生之后咧，某一个钟咧，仲有大约分零钟嘅时间咧，就会到呢一个嘅六点半钟，即系话今朝早嘅清晨省嚟咧，又要告一个段落啦吧。临走之前呢，再次同你讲声，室外温19度啊，相对湿度82%啊。呢几日嘅假期呢应该都系温暖嘅，不过去到星期日嘅后期呢就应该会转冷㗎啦。咁所以大家呢就要好咁准备你嘅御寒衣物啊，啲颈巾啊，手袜啊，全部都走晒出嚟啊。咁当然啦，你话正式嘅圣诞节啊，当日或者平安夜系咪都会着短袖呢？我就唔会啦，因为呢我都怕冻嘅。不过我相信有啲男孩子系可以着件短袖嚟迎接呢个圣诞节啊。不过无论点样都好，都系嗰句啦，喺呢一个圣诞节里面记得注意卫生啊，戴返口罩同埋记得勤洗手，喺多人嘅地方呢特别要留意保持社交距离。宝宝要同你讲声再见啦，约定你听朝早五点钟继续喺香港电台第一台同埋第五台嘅清晨上嚟再见，约定你听朝再见，拜拜。 香港电台新闻报道， 早上六点半，香港电台由梁洁如报道新闻。南非一项研究显示，感染 Omicron 变种病毒的患者住院和重症风险低于染上 Delta 变异株的患者。南非国家传染病研究所将当地10月和11月的 Omicron 感染数据和4至11月的 Delta 数据作比较，发现感染 Omicron 的住院风险比 Delta 低80%左右，住院者的重症风险就低30%。这项研究未经同行评审，研究所又说最先发现 Omicron 病例的豪登省近期单日新增感染个案和阳性检测的比例回落，疫情似乎已经过了高峰。不过世卫专家范克尔克霍夫说，世卫未有足够数据对于 Omicron 致病的严重程度得出确切结论。国务委员兼外长王毅和冰岛外长吉尔法多第尔举行视像会晤。王毅说，中冰两国建交50年来，双边关系保持健康稳定发展。中方赞赏冰方对中方参与北极事务的开放态度，愿意和冰方就北极事务保持密切沟通协作，欢迎冰方加入全球发展倡议。王毅又祝愿冰岛运动员在北京冬奥会上取得佳绩。吉尔法多蒂尔表示，相信中方将会举办一届成功的冬奥会，冰方将会积极参加北京冬奥会。北美国家冰球联盟 NHL 宣布，因为新冠疫情决定不派球员参加明年北京冬奥男子冰球赛事。联盟说，疫情严重打乱常规赛季，已经有50场赛事延期，参加冬奥已经不再可行。联盟和球会协会原本达成协议，会暂停常规赛，给球员到北京冬奥角逐，但如果疫情令到赛事要重新编排，可以退出协议。联盟为了应对疫情，已经提前星期三起圣诞休赛，直至本月27号。 NHL 球员1998年开始参加日本长野冬奥，上次参赛是2014年俄罗斯索契冬奥，并没有参加上届南韩平昌冬奥。 马达加斯加港务部门表示，东北部海域日前发生的沉船事故死亡人数上升至83人，有50人获救，仍然有5个人下落不明。搜救和调查工作因为事发海域天气原因暂停，将会在星期四上午恢复。一艘载有130多名乘客的船只当地星期一由东北部安塔南贝出发，其后沉没。港务部门负责人说，出事的是货船，不获授权载客。安塔南贝亦都不是官方认定的港口。另外一架载有官员的军用直升机坠毁，造成一个人死亡，两个人获救，仍然有一个人失踪。机上的人参与指挥沉船搜救工作之后，坐直升机离开，中途出事。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日天气预测大致多云，早晚有一两阵雨，日间短暂时间有阳光，最高气温约为22度，吹和缓东至东北风。展望未来几日大致多云，圣诞日北风增强，下星期初天气显著转冷，有几阵雨，气温下降至10度左右。而家的气温是19度，相对湿度是 81%。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香港电台晨早新闻天地， 各位早晨，欢迎收听12月23日星期四的晨早新闻天地。今朝为大家主持节目的是刘国华和潘洁平。早晨，刘国华。 早晨，潘洁平。各位早晨。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国务院总理李克强昨日分别会见到北京述职的特首林郑月娥，两位领导人都说充分肯定林郑月娥和特区政府的表现。习近平特别提到，日前举行的立法会选举是港人当家作主的体现。留意稍后的特写报道。 全国港澳研究会